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2025年9月3日会唔会成为啊今后100年之后回顾啊嘅一个历史嘅关键日子咧？嗱，呢个尚未可知。但系咧呢一日中国咧举办呢个大阅兵，使咗几多钱咧？系唔系咁重要？系有人话200亿，有人话300亿人民币啊，劳民伤财啊，诸如此类，呢啲咧都唔系最重要嘅事。最重要嘅事咧就系向全世界宣示咗咧几样嘢。第一就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喺超过60年以来喺中共建政之后，系同北韩嘅最高领袖金正恩。同埋俄羅斯啊，現時正在侵略烏克蘭嘅戰爭裏邊咧，係仍然未肯收手嘅領袖普京咧，係同框同台，而且咧同台一齊企嘅地點咧，係中國北京啊嘅核心權力象徵天安門城樓。呢個第一。第二喺閱兵之後，三個人咧喺釣魚台嘅國賓館嗰度咧，係共進午宴。呢、这个午宴咧系长达咧系3.5小时。嗱，呢两大事件咧其实都系归属于咧系93大阅兵啊嘅细节啊。普京咧系嚟出席咗天津嘅上合组织嘅呢个高层会议。当时招待普京嘅咧就唔喺北京啊嘅第一流嘅酒店，亦唔系啊俄罗斯啊住北京嘅大使馆，亦唔系咧钓鱼台宾馆。而是習近平親自招待普京在中南海，實際的地方在哪裡就不知道，據說就是在習近平本人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和他是一個公寓前後房呢？現在就不知道，但是是招待一個外國領袖進入，不是釣魚台賓館，而是中南海咧，呢個咧係以前咧係未曾見過嘅。去中南海嗰啲懷仁堂啊、紫光閣嗰度會談就有，喺中南海嗰度住咧係就未曾試過。普京咧係第一個，咁然後咧北韓嘅領袖金正恩今次咧喺呢個釣魚台啊個午宴之後咧，大家出嚟。两人咧，即系普京同埋金正恩咧，两个人嘅嗰个关系咧，非常之亲密，互相礼让咧，系上呢个咧，专车就系咧，离开吓。当时咧，金正恩咧伸开只手，就咧系让普京上。普京话你上先啦，吓。咁终于系拗唔过金正恩啦。我哋睇睇咧，系呢个片段。嗱，睇下金正恩个表情咧，佢系最后生嗰、那个，感情咧喺身为一个韩国人啊，个情绪咧系遮瞒唔到嘅，可见咧佢今次咧系非常之开心，系尤其系见得到咧同时啊习近平啊同埋呢个普京，佢觉得咧三个人企晒喺天安门城楼，尤其系一左一右咧，应该系佢本人的政治生涯的高光点，尤其是以金正恩的性格，是应该是认定今次是有如这个桃园结义刘关张结为三兄弟。普京是真诚是相信这个兄弟结义有几多少就不知道，但你选择在93不但是参与阅兵，而且是跟习近平和金正恩三个人同时在天安门城楼出现，同埋对于呢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嗰个即时嘅反应，就是指出咧，中国、俄国同埋北韩三国正在密谋咧，系去敌对美国。咁普京嘅说法咧就话呢啲系讲笑，系幽默。不过佢补充话，呢个世界绝不容许咧叫单边主义，即系话咧。佢不容許咧，美國日後咧再主宰世界秩序。咁美國主宰秩序，其實即係美國聯同歐洲 同埋英語國家咧係主宰世界秩序，即係話普京喺呢一次啊同習近平、金正恩食飯蜜針之後啊得出嚟嘅結論，應該就係三個人嘅共識，就係打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丘吉爾同埋杜魯門英美兩國共同締結啊嘅呢個太平洋公約，即係所謂嚇，即係簡稱咧就係啊由英美主導，跟住成立聯合國嚇，成立咧其他嘅國際嘅機構，跟住咧係推進呢個咧以西方文明為主導、民主自由同埋人權咧嘅三頭馬車嚇，建立呢一個咧。由1945年至到1925年啊，呢个整整80年啊，系呢个咧西方文明世界嘅架构。当然咧，中间系经历过苏联嗰个冷战，同埋咧好多啲局部嘅战争。随住1991年啊，苏联同埋东欧嘅解体咧，西方尤其系美国一啲知识分子，包括后来嘅克林顿咧，好天真咁以为呢个系历史嘅终结。美国已经为世界咧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並且好天真咁咧，係將鄧小平江澤民時代嘅改革開放嘅中國咧，係引入啊喺呢個西方嘅體系，係幫助中國咧係打開市場。當然咧，英美咧都賺咗好多錢，但係咧希望佢哋啊中國成有一個咧係中產階級，然後由中國人咧去爭取民主自由。嗱，呢個夢想固之然係終結。因为咧，佢哋当初经过1989年嘅六四啊，系讲出呢个和平演变。而家咧，和平演变喺邓小平嘅接班人江泽民同埋习近平两任之下，证实已经系粉碎。不但系粉碎，而家咧，中国联同北韩同埋俄罗斯咧，积极更进一步，系倒过嚟要改变世界嘅秩序，亦即咧系摧毁咧系美国嘅霸权。嗱，用战争嘅手段咧，定系非战嘅手段咧？呢个尚未可知。但系咧，我认为由呢一场嘅阅兵啊，到底会唔会导致话台海嘅战争咧？呢个咧先暂且不论。但系三国嘅结盟，开启一个真正嘅冷战时代，确实系始于2025年嘅9月3日。呢一点系同中国领袖同埋佢嘅外交部长王毅多次咧近年申明，中国咧唔想有冷战，亦都唔希望有冷战。中美关系有1000个理由咧系要好而唔系坏。呢啲以前外交辞令嘅烟雾咧，已经俾2025年啊9月3日呢场阅兵啊三兄弟嘅结盟喺天安门城楼啊嘅举动咧系完全粉碎。所以咧，应该呢个世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不是鲍生？ 是，咁啊，2025年嘅9月3日咧，我觉得是要历史上面咧系要注低呢个咁嘅重要日子，因为咧呢、这个中国啦、北韩啦，同埋俄罗斯，即系前苏联啦，可以咁理解，三个嘅首脑咧走在一起，要数就系70多年前嘅韩战，嗰、那个时候咧。都冇咁嘅画面，三个嘅呢啲国家嘅领导人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咧，同时间喺个相片或者个影像上面出现，但系竟然喺70多年之后咧，我哋有幸咧目睹咗呢个咁嘅场面。嗱，我唔知道其他人咧睇到呢啲咁嘅画面嘅时候咧，所谓打鸡血啊，多巴胺上脑啊，好兴奋，但系你睇到其实就系世界上三个极权嘅国家对于自由系民主系一个极大威胁嘅呢个咁嘅政权咧走在一起，咁所以咧其实正如你所讲，唔系新冷战，其实系热战嘅正式开始，因为咧正正喺70多年前就系有一场叫做韩战嘅爆发啊，联合国嘅军队以美军为首，就系对抗紧一个咁嘅呢个咁嘅战争，咁喺70多年之后咧，而家乌克兰咧。仲系陷于一个苦战里边，俄罗斯嘅侵略咧就方兴未艾，而且背后咧系明目张胆地北韩提供军队同武器，中国咧就暗地里提供好多嘅资源、技术同埋情报，所以其实而家唔系冷战，系一个热战。咁今次咧三个咁嘅首脑走在一起咧，其实系划定咗以后咧呢个世界嘅格局。嗱，即系换句话讲，就系咧不再以美国。欧美为首去治理或者定定呢个游戏规则，是调转由佢哋去定定， 嗱，仲有留意今次唔系咩叫上海合作会议三个巨头走咗一起，或者咩叫金砖组织咧？大家系用经济嚟包装呢、这个所谓多边主义。今次系一个大阅兵，呢、这个大阅兵咧系展示咗中国咧先进嘅武器同埋咧嗰种军容，其实系向全世界展示其实中国系有一战嘅能力同埋决心。咁背后就得到呢个俄罗斯总统嘅普京同埋金正恩嘅支持同埋咧撐腰，所以今次咧好大件事嘅，其實對於世界嘅歷史嚟講，嗱，我希望我唔好不幸言中啦。喺若干年後，例如50年、70年之後，大家再讀歷史嘅時候，就會將今次嘅大閱兵列為呢個戰爭嘅開始啊，一個全球我唔敢講係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係我哋讀歷史嘅往往就有一個咁嘅直覺同埋一個不祥之兆咯。 这个就是走向热战的一个倒数。其实我都讲过在广义来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因为你要连接一个新阶段的头盘那个冷战呢，其实自从这个 COVID 由武汉传出之后两年呢已经看到令中国看到欧洲和美国应对这一场病毒的危机那个方法。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呢英国脱离欧洲。欧洲跟住咧，各自嘅国家咧，系因为左交嘅内乱，系令到咧西方文明啊500年来嘅基业咧系面临崩溃。第三就系 Donald Trump 咧第二度上台，用凌厉嘅关税措施一视同仁，系横扫英国啊、加拿大啊、法国啊、欧洲同埋咧呢个咧中国，另外仲有东南亚国家，咁啊令到咧 Donald Trump 同埋欧洲之间啊嗰个同盟啊。1945年之后形成的呢，不可以说是瓦解，而是呢是陷于一个分裂。这一样美国和欧洲呢是各自都有责任的。你不可以怪责只是现在喂习近平俄罗斯和北韩终于呢是掏穷匕现，是现出本相，没错。他现出本相都是经过时机的计算。物先腐就而后重生，冇你美国啊呢20年咧，国内嘅左交咧喺度就削弱自己嘅国力，同埋导致到 Donald Trump 出台，佢又用呢只凌厉激进嘅关税，同埋佢个个人嗰个性格系咧厌恶欧洲同埋加拿大，系你自己导致咧系内乱同埋咧系分裂。嗱呢个时机系习近平又好，普京又好。是金正恩又好，个个人咧都睇到，对于佢哋系一个咧真正嘅历史机会。呢、这个时候如果唔起码喺个牌面度摆个阵出嚟，仲等到几时？再加上而家咧俄乌战争长达3年，啊，对于普京嚟讲咧，佢嗰个军事实力同埋咧经济政治嘅实力，当然又受到空前嘅削弱。佢而家亦都冇得拣，啊，如果佢想生存落去，佢嘅政治生命。同埋俄羅斯咧，如果達唔到啊，係鯨吞成個烏克蘭或者最少烏克蘭東部啊個目的嘅話咧，嚇呢個俄羅斯本身就已經走入呢個困境。我咧前幾集已經講過，呢一場俄烏戰爭打落去嘅話咧，係其實對普京係不利嘅。佢個樣咧係擺出嚟咧係好似咧係仲好威好強硬咁，但係今次你要睇到佢低三下四，要焗住要同北韓金正恩呢啲咧係平起平坐，對於。大俄罗斯主义啊嘅呢一位普京咧，相信咧系不情愿嘅，即系但系佢亦都冇得拣，系嘛？咁啊，当然咧，阿拉斯加嘅会谈里边 ，Donald Trump 同埋呢个普京之间有啲乜嘢偈倾咗，有冇另外啲物议？呢个咧我不得而知。但系而家睇个样子，如果 Donald Trump 想话离间啊，呢个普京同埋习近平咧，而家睇呢一场嘅阅兵，9月3号咧，俄中两国加埋金正恩。起码喺牌面上就话俾西方听，你唔使离间啦，吓我哋而家咧系桃园结义啦，吓你哋啊大祸临头啦。所以 Donald Trump 嗰句话咧，你三国咧系结盟，准备咧系对付美国，我唔相信系一时之间嘅情绪嘅躁动。呢个咧佢后边嗰个智囊同埋咧五角大楼啊，想必咧亦都系对呢一场嘅大阅兵咧系非常之紧张。中国啊，喺呢一次攞出嚟嘅武器咧，亦都系逐格咧系去睇。嗱，呢个咧跟住嗱，人哋上一次啊，韩战咧就系史太林咧系出武器，中国嘅毛泽东啊出人命， 人命咧就系所谓嘅志愿军里边大多数好多咧都系国军嘅俘虏。今次咧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咧，照样系三刘关张三兄弟最弱嗰个金正恩咧出人命，而中国咧晒呢啲武器出嚟吓，将会咧系佢预示喺下一场战争里边咧，中国嘅武器咧将会系抗衡西方。如果下一场嘅战争咧一个主体嘅力量。嗱，呢個咧係好明顯嘅，因為咧相對於俄羅斯呢三年嘅俄烏戰爭咧，俄國啊到底有幾多勁嘅武器？除咗核彈之外，咁相信咧就喺呢方面展示出嚟。第一，今次排隊出嚟嘅一百艘嘅坦克，另外咧就係排第一名就東風61新一代嘅固體洲際彈道導彈，係嘛？本來咧喺2019年啊嘅11月兵嗰度咧。中国展示过东风41型的机动发射的叫做洲际导弹。今次就直接推出更新型号的东风61。就应该就是东风61是在性能那里有所提升。可以是用固体燃料发动机，可以实施公路的机动发射。而且携带是多个是分导式的核弹头。可以在导弹飞行末段分别攻击不同的目标。另外还有呢就是一些潜艇那里发射的一隻巨浪三型的导弹亦都是晒出来。巨浪三型亦都可以带多个呢是分导式的核弹头。射程呢是已经提高到12000公里，可以由南中国海甚至由海南岛那里呢是直接呢是攻击美国本土的。咁啊，凭借住啊呢啲巨浪三型中国嘅战略核潜艇咧，无需要出去西太平洋，即系话啲咩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咧，呢啲纸上谈兵，可以直接喺南中国海用核潜艇咧，系理论上啊，理论上就可以直击咧，系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呢两件咧就系今次嘅超级明星级嘅武器，其他仲有啲咩可以震慑嘅咧，阿鲍生？ 是咁啊，当然啦，头先你所提及嘅即係东风嘅61型嘅洲际导弹就係主角啦，因为呢个首次亮相。但係我认为呢其实鹰击嘅系列呢 ,15 型、17型、19型同20型呢四款嘅导弹呢都系属于海军嘅反舰导弹系列。咁好明显啦，反舰反边个国家嘅战舰呢，当然就系美国、日本甚至南韩嘅战舰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今次咧嘅重点咧就系暗示或甚至明示咧，其实解放军咧系有一个叫做能力或者嗰个 capacity 啊，就系对抗咧以美日为首嘅海军部队。另外当然就系再加埋咧就系嗰个头先所讲到嘅鹰击19型咧，呢个 YJ19 啊，就一个新型嘅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咁啊，因为咧喺乌克兰嘅战争里边咧乌克兰曾经动用海王星啊，呢个其实都唔属于超音速嘅导弹咧，都已经系一两支咧就已经可以击沉咗呢个俄罗斯嘅导弹巡洋舰。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喺海战上边咧动用到呢个超音速嘅导弹咧，战舰嘅反应嘅时间咧系更加短嘅。咁如果再加埋潜艇发射嘅呢个超音速嘅导弹咧，咁的而且确对于美国嘅航空母舰嘅战斗群咧，系一个极大嘅威胁。咁当然仲有其他，譬如话嗰啲陆上嘅坦克啊、99啊、100型啊嗰啲，其实只不过系配菜，或者其他嘅无人机部队啊，或者无人嘅直升机啊、水下载具等等，其实呢啲咧都已经喺意料之内，亦都喺而家嘅无人机嘅作战嘅趋势下边咧，这个唔系咩新鲜嘅事物。所以我觉得除了是东风61型的战略导弹是一个核震慑力之外呢，就是今次呢主要是展现出呢就是解放军的反舰的能力和他们的技术。另外当然就是一个已经知道的，大家知道的就是第五代的战机啦，歼20啦，和其他舰上的舰载机啦，这些呢就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或者知道啦，那我这里就不浪费时间。所以咧，今次咧，其实系一个向美国好明示啊，包括埋日本同埋南韩咧啊，解放军嘅海军啊，系有一个咧决心同埋能力咧去对抗嘅。嗱，当然啦，如果再深入分析嘅，譬如话新出现嘅100型坦克同埋嗰个装甲车咧，其实我都觉得 是針對台灣的作戰呢而開發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多山的地形，而且呢很多時候呢道路啊或者城市的路呢很狹窄。咁如果對於重型坦克嚟講，譬如話99嘅 A 型或者 B 型咧，係不利作戰嘅。呢啲喺伊拉克戰爭啊，或者阿富汗嘅時候咧，其實亦都美軍亦都嘗試過。咁所以其實佢開發輕型嘅坦克100型同埋裝甲車咧，其實好適合咧呢啲巷戰啊，或者台灣呢啲多山嘅地形使用。咁因為一方面咧，嗰啲橋梁嗰啲負載更輕啦，同埋咧可以比較靈活地去支援步兵嘅巷戰作戰。所以咧，我覺得裏面咧，有好多嘅潛台詞啊，或者裏面係有軍事裏面嘅細節咧，我哋可以一一咧，慢慢咧再研究分析嘅套餐。 嗱，呢啲武器擺出嚟打唔打得係另一回事。嗱，今次咧，習近平咧喺呢個閱兵嘅講話咧，係冇提到台灣兩個字，只不過籠統咁講咧，就係話中國咧係有決心咧係維護領土完整啊同埋主權啊嘅統一。嗱，點解冇提台灣咧？根本唔需要提台灣。呢一啲武器擺出嚟咧，就係講到明係有朝一日係針對美國同埋日本，就啊中國啊出邊啊任何地區，包括台灣啊、菲律賓啊，甚至係支持啊北韓嘅金正恩南侵吞併南韓啊，任何啊嚇嘅地區係同中國有關直接同埋間接嘅戰爭咧，都有能力佢聲稱啊可以咧直接咧係打擊美國同埋日本嘅介入。所以咧，唔需要讲系咪台湾，可以系针对菲律宾，亦都可能针对印度。所以唔怪得咧，印度嘅总理穆迪咧系嗱嗱声咧系走人，唔会出席，因为咧系两年几之前，大家都知道喺克什米尔嘅地区咧，中国同埋印度咧系用过狼牙棒啊，喺呢啲咧高原地带咧系有一个肉搏嘅。咁相信咧，穆迪咧系会记得嘅，而中国咧亦都系支持巴基斯坦最近喺印度嘅战争里边咧，吓虽然冇用到核弹，但系据说咧中国啊用嘅战机咧就击落咗咧印度所购买嘅法国啊嘅战斗机，吓嗱呢啲咧就未经证实，但系总趋势嚟讲就系呢一次嘅阅兵咧系以美国啊系为目标，就唔系咧系呢个台湾，系因为以前咧我哋讲过。一旦咧你要攻打台灣咧，最大嗰個天險咧，當然係台灣海峽。你點樣運送啊？係數以百計啊嘅戰艦船，係將呢足夠解放軍，即係中國嘅軍隊咧，係運上台灣，然後喺台灣嘅本土咧，係去迅速佔領咧。當然而家咧就好明顯啦，係三套嘅戰略：第一就係包圍咧，第二就係用導彈摧毀台灣本島內嘅工業嘅設施咧，包括核能咧、發電廠咧。第三，最後咧就先係登陸。嗱，呢個大前提我哋一早都講過，就係美國同埋日本不介入。但係美國同日本點解不介入呢？就一個大前提，就係動用呢啲咧核導彈嚇，呢啲啊長程可以射程咧係12000里嘅導彈咧，係嚇窒或者打擊咗美國。令到美國同埋日本係收手，喺咁嘅情形之下，先至可以保證第三階段中國可以斯然慢慢嚟咧，係派1000几百隻船啊，係去運嗰啲最後啊，係運送解放軍，即係中軍咧，係登陸台灣，實行一個咧全面嘅佔領同埋長期嘅佔領。跟住美國、日本咧都唔出聲，北約咧係更加係咪啊？所以呢一次啊。個閱兵咧，嗰個象徵意義係非常之巨大。嗱，咁呢個大前提，第一，美國同埋日本當堂嚇陣縮手，好快就會宣布台灣咧不會成為第一島鏈美日關注同埋保護嘅地方，即係咧係投降。第二，另一個可能性就係真係喺台海嗰度咧先發動戰爭，唔好理話邊個打擦響第一槍，然後咧美日嘅軍隊咧係直接介入啊。但是在理论上在字面上就会比93阅兵这些中国晒出来的长程导弹和核潜艇是全面歼灭。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中国就可以实现它那个所谓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统一了。但是你今次来讲就说建立一个所谓的新秩序，就是为人类指明一个五点的倡议。这个那个胃口和野心都很大。呢个系假设啊， 在一场台海或者菲律宾导致的战争之后，中国用战争是摧毁美国、日本和北约的实力，是令到美日是成为战败的一方之后，这个五点的治理全球的倡议才有可能实现。这个同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和欧战结束之后，英美和西方重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文明体系呢是一样的。所以你要看这一场93个大阅兵的解读呢，个解读要在这个深度。不是说呢是账面那里呢是搜啲咩出来啊，使咗几多钱 啊这个阅兵那个人呢块面黑咗啊，是不是有健康有问题啊，不是这些东西。他块面黑定不黑呢，都已经同中国而家制定这个大战略呢是冇咩关系的，是吧。咁当然啦，其个人嘅生命安危啊亦系未知之数。只不过呢个93呢个大阅兵呢，肯定啊系会成为历史上，我唔可以讲话肯定啦，八成啦，系嘛，会成为一个呢有象征意义嘅一日。因为如果你系虚张声势嘅话，美国呢系唔会等闲视之嘅。美国同埋日本同埋北约呢，肯定尤其系美国啊，一定会呢系严肃对待。之但是中俄北韩就睇穿你而家 Donald Trump 在国内咧嗰个声名狼藉，俾啲自由分子啊同埋左派，同埋西方内部啊有种种深切嘅问题，经济危机啊、税项啊、非法移民啊、呢个欧洲嘅伊斯兰化啊、左交啊、性别改变啊、LGBT 啊。啊！呢啲咁嘅唔三唔四嘅马克思主义啊，嗰个理论病毒咧，已经喺里边咧系腐蚀咗。所以咧，未来嗰几年啊，除非有一啲非常之振奋人心嘅变故会发生，否则咧，我觉得二战啊嗰个危机由9月3日开始咧，已经相应增加啦。 系冇错，咁同埋咧，即系根据呢个智库嘅研究啦，其实全球嘅军费咧，是陆续每年增加的。在2024年全球的军费增加了大约 9%， 即是平均来计。而中国就增加了 7%。而根据资料 ,2025 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就去到18000亿人民币。折合大约2500亿美元。增长是 7.2%，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虽然占的 GDP 比重只是 1.3%。就低过美国同埋俄罗斯嘅。咁但係呢，因为中国嗰、那个始终系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啦，佢个经济总量咁大呢，即使个 GDP 系占 1.3 呢，其实个数目都好大。而特别系值得留意嘅系，佢增加兴建战舰嘅数目呢，个速度呢系历史新高。咁呢一点呢，其实美国 Donald Trump 呢亦都已经系留意到，亦都要美国国内嗰个造船业咧要重新振作，同埋咧啲军舰嘅维修咧，亦都要咧外判俾南韩啊，因为咧美国嘅船厂咧系应付唔切。嗱咁样咧，其实睇翻历史咧，就系当呢个海军抗军，即系喺呢个一次大战，虽然喺华盛顿海军条约之下，对于咧美国、英国、日本等等国家有一啲限制，咁但系咧日本同埋德国都依然咧擴展自己的海軍，咁特別係日本啦，所以直接導致咗太平洋戰爭嘅爆發。咁所以咧，從一啲好多嘅跡象嚟睇咧，呢場戰爭咧係越嚟越逼近嘅。雖然咧冇人願意見到戰爭啊，咁但係我哋都要面對一個客觀嘅現實，就係你用咁多錢興建咗咁多嘅軍備同埋武器，而特別海軍同埋空軍咧係一個唔係防禦性嘅軍備嚟嘅，而特別喺而家成个东亚里面呢，各个国家呢嘅增兵嘅状况呢都系越嚟越大，包括日本同埋南韩。所以呢，而家即系未来嘅日子呢大家都系要真系要自求多福啦，或者系无论你喺投资或者你嘅下一代嘅布置有人甚至系将点解会选择澳洲同埋纽西兰呢，就因为认为以往嘅战争呢都冇波及到南半球。咁而就算二次大战咧，澳洲都系接受到比较少嘅影响，所以觉得咧移民嘅时候咧要考虑一下咁呢啲全部咧都可以大家咧去考虑。 有啲人質疑啊，話中國而家個經濟咧失業率咁高啊，係嘛？那個消費內卷啊，嚇，同埋咧誒嗰個外匯儲備咧又係急劇咧係下跌啊，出口咧係蒙受損失啊，有咩能力咧去打一場仗咧？啊，往往喺歷史上啊，一啲咧啊專制嘅國家咧，就係因為經濟差。佢哋咧係認為打一場仗咧係可以洗太平地嘅，咁咧有個美國俾你睇，美國喺2029年華爾街大冧市，跟住咧整個三十年代雖然係暫時咧係鎖國，但係咧隨即喺41年啊係加入太平洋戰爭之後咧，成個美國咧係由經濟衰退、華爾街大冧市之後咧。一躍而成為全球的第一霸權。嗱，呢啲咁嘅歷史嘅經驗，如果有啲所謂嘅國師去教俾呢啲咁嘅皇帝聽咧，嚇佢知啲唔知啲之後啊，嚇佢隨時咧係認為係到咗佢嘅機會咧係嚟啦。咁至於俄國，俄國嘅經濟咧確實咧係好難撐落去。嚇呢一場嘅戰爭咧係令到喺2023年至2024年咧，俄羅斯 GDP 嗰、那個增長表面是好似4%啊，超過4%，但係佢 GDP 是靠軍費、補貼同能源出口堆砌出嚟嘅一啲咧，係非正常嘅紅利。所謂戰爭帶動成長，亦都咧係其實係將國家咧係推向經濟啊內爆嘅懸崖嚟。咁啊點解咧？係嘛？因為俄羅斯啊嗰個4%啊嗰個經濟增長咧，其實有啲副作用。就是形成个通胀，俄罗斯的人民在国内是勒紧裤头生活，俄罗斯的央行将利率曾经调高至几多呢？21%，即使近期是下降至18%，亦都令到俄国的企业是融资困难，完全没有投资，民间的消费是急速下滑，俄罗斯的家庭支出是严重缩水，人工是急冻，食品在预算中的比重是节节攀升。在2025年，即是步入今年，官方已经将全年的 GDP 的预测由 2.5% 下调至 1.5%， 国际货币基金会更加是低估为是连 1% 都没有。国防的开支已经占成个俄罗斯的 GDP 是差不多是一成。咁为咗保持嗰个军费咧，系继续咧系唔会减。咁克里姆林宫即系普京嘅政府咧，唯有继续咧系削弱民生嘅支出，而且系加税，令到全民咧系为佢呢场战争咧系埋单。嗱，呢个咧俄罗斯现时嗰个经济现实。中国嗰方面咧，佢相信嘅系另一样，因为俄罗斯嗰啲嗰一亿几人都可以挨得过呢三年。中国人咧系可以三年咧系可以食草啊，咁点解唔值得一冒险一试咧？系有人可能会有咁嘅幻想啊。不过咧就系、是、当然咧，你又视乎呢个人啊嗰个心智啊同埋个认知能力系是否健全。有时国际关系唔系话咁高深嘅，只不过系三个人咧系坐埋一齐冲完凉，然后溜件浴袍，点知雪茄。硬硬脚翘起脚咧，系倾石嘅，系一项行动嘅，咁啊，嗰啲咁嘅国际关系嘅学者，系大事发生之后，都喺呢啲事件啊，或者流血啊、战争后咧，系分析出自己嘅理论。呢啲理论咧，就系同人性嘅心理咧，系好大嘅关系，尤其系专制国家呢啲嘅皇帝，系嘛？所以而家普京咧，佢满肚密圈，到底佢呢一场乌克兰战争值唔值得打落去？仲可以打几耐，只有佢自己先知。咁所以咧，印度就成为一个重要嘅角色，因为咧唯有靠印度咧系大量入口俄罗斯嘅石油，系咪？而普京咧嘅对手啊，呢个 Donald Trump 咧，亦都向印度追加50%嘅关税。嗱，呢个令到啊前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就咧警告，就话 Donald Trump 咁样会将印度咧推咗埋去俄罗斯同埋中国嗰度。咁印度咧就应该系醒目嘅，就唔会同呢三个结盟，因为佢睇到咧今次伊朗嘅总统咧都冇份啊，因为勾咗，因为自从上次俾以色列轰炸完啊嗰啲大量杀伤性武器嘅制造工厂之后咧，伊朗已经咧几乎系冚牌。是冇乜声出，呢个世界好现实嘅，所以不幸中之小幸系20年来啊，西方嘅舆论一路咧系喺度预测或者担心中国、北韩、俄罗斯加伊朗